汉书卷二十三，刑法志第三。夫人晓天地之貌，怀五常之性，聪明精粹，有生之最灵者也。爪牙不足以攻市域，驱走不足以避利害，无毛羽以御寒暑，必将异物以为养，任志而不势利，此其所以为贵也。故不仁爱则不能群，不能群则不胜物，不胜物则养不足，群而不足，争心将作，上圣卓然先行，竟让不爱之德者，众心悦而从之，从之成群，是为君矣，归而往之，是为王矣。洪范曰：天子作民父母，为天下王。圣人取类以证明，而为君为父母，明仁爱德让，王道之本也。爱戴敬而不败，德虚威而久立，故治理以崇敬，作行以明威也。圣人既公明者之性，必通天地之心，治理作教，立法设行，动员民情而则天向地，故曰先王立礼，则天之明，因地之性也。刑罚威御，以类天之镇要杀戮也。温慈惠和，以孝天之生殖长育也。书云：天治有礼，天讨有罪。故圣人因天治而治五礼，因天讨而作五行。大行用甲兵，其次用斧钺；中行用刀具，其次用钻凿；薄行用鞭扑。大者陈诸原也，小者置之世朝，其所由来者上矣。自皇帝有涿鹿之战，以定火灾；颛顼有公宫之阵，以定水害；唐虞之际，治治之极，由刘公公放欢兜，窜三苗，即滚，然后天下服。下有干户之势，殷周以兵定天下矣。天下既定，即藏干戈，教以文德，而游历司马之官，设六军之众，因井田而置军赋，地方一里为井，井十为通，通十为城，城方十里，城十为中，中十为同，同方百里，同十为峰，峰十为基，基方千里。有税有赋，税以足食，赋以足兵，故四井为邑，四邑为丘，丘十六井也。有戎马一匹，牛三头，四丘为殿，殿六十四井也。有戎马四匹，兵车一乘，牛十二头，甲士三人，卒七十二人，干戈备具，是谓胜马之法。一同百里，提封万井，处山川陈赤，城池一居，原有数路，三千六百井，顶出腹六千四百井，戎马四百匹，兵车百乘，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，是为百乘之家。一封三百一十六里，提封十万井，顶出腹六万四千井，戎马四千匹，兵车千乘， 此诸侯之大者也，是谓千乘之国。天子积方千里，提封百万顷，定出赋64万顷，戎马4万匹，兵车万乘，故称万乘之主。戎马车徒干戈速聚，春振履以搜，夏跋涉以苗，秋制兵以险，冬大月以狩，皆于农戏以讲事焉。五国为属，属有长；十国为连，连有帅；30国为族，族有政；210国为州，州有牧。连帅必年检车，族政3年检徒，群牧5载大检车徒。此先王为国立武卒兵之大略也。周道衰，法度灰，指齐桓公任用管仲而国富民安。公问行霸用师之道，管仲曰：公欲定卒伍，修甲兵，大国亦将修之，而小国设备，则难以速得治矣。于是乃作内政而欲军令焉，故卒伍定乎礼，而军政成乎交。连其十五，居处同乐，死生同忧，祸福共之。故夜战则其声相闻，昼战则其目相见，缓急足以相死，其教已成，外攘夷狄，内尊天子，以安诸夏。齐桓寂寞，晋文皆知，亦先定其民，作披卢之法，总率诸侯，迭为盟主。然其礼已颇见差，又随时苟合，以求欲速之功，故不能充王制。二霸之后，尽以灵夷，至鲁成公作丘甲，哀公用田赋，搜狩治兵，大月之事皆失其政。春秋疏而击之，以存王道。于是师旅气动，百姓疲弊，无符解死难之意。孔子商言曰：以不教民战，是谓弃之。故称子路曰：有也，千乘之国，可使治其父也。而子路亦曰：千乘之国，设乎大国之间，加之以失旅，因之以积谨，有也为之，必及3年，可使有勇，且知方也。治其父兵，教以礼义之谓也。春秋之后，灭弱吞小，并为战国，稍增讲武之礼，以为戏乐，用相夸饰。而秦更名绝底，先王之礼莫于淫乐中矣。雄杰之士因事腐蚀，作为权诈以相倾覆。吾有孙武，其有孙膑，魏有吴起，秦有商鞅，解秦敌力胜，垂柱偏极，当此之时，合纵连横，转向攻伐，代为雌雄。其民以计机强，魏惠以武足奋，秦昭以锐士胜，是方争于功利，而持说者以孙吴为宗。实为孙卿名于王道，而非之曰：彼孙吴者，上势利而贵变诈，失于暴乱昏慢之国，君臣有见，上下离心，政谋不良，故可变而诈也。夫人人在上， 为下所养，有子弟之为父兄，若手足之汉头目，何可当也？邻国望我，欢若亲戚，分若娇兰，故事其上有焚灼愁愁，人情岂肯为其所恶而攻其所好哉？故以节攻节，犹有巧拙；以节诈摇，若卵投石，夫何幸之有？诗曰：吾王在沛，有前丙月，如火烈烈，则莫我敢恶。言以仁义随民者，无敌于天下也。若其之计机得一手，则受赐金；事小敌脆，则偷可用也；事巨敌坚，则患然离矣。是亡国之兵也。魏氏五族，以三主之甲，操十二弹之弓，复食五十个，置戈其上，贯胄带剑，迎三日之粮，日中而驱百里，众士则复其户，立其田宅。如此，则其地虽广，其税必寡，其气力数年而衰，是危国之兵也。秦人，其生民也狭隘，其使民也酷烈，节之以事，引之以恶，扭之以赏庆，导之以刑罚，使其民所以邀立于上者，非战无有也。功赏相长，无假手而立武家，使最为有数，故能四世有胜于天下。然皆干赏倒立之兵，庸徒欲迈之道耳，未有安置金节之理也。故虽地广兵强，习习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亚己也。至乎齐桓晋文之兵，可谓入其欲而有节制矣，然由魏本仁义之同也。故齐之计机，不可以喻魏之五族；魏之五族，不可以执秦之锐士；秦之锐士，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；桓文之节制，不可以敌汤武之仁义。故曰：善师者不振，善阵者不战，善战者不败，善败者不亡。若夫顺修百僚，高尧作事，命以蛮夷华夏，寇贼奸诡，而行无所用，所谓善师不振者也。汤武征伐，振师示众，而放秦桀纣，所谓善阵不战者也。齐桓南服强楚，使共周氏，北伐山戎，魏燕开路，存亡既绝，攻为霸首，所谓善战不败者也。楚昭王遭阖闾之祸，国灭出亡，父老送之，王曰：父老反矣，何患无君？父老曰：有君如是其贤也。相与从之，或奔走赴秦，嚎哭请救。秦人为之出兵，二国并立，遂走无失。昭王反国，所谓善败不亡者也。若秦因四世之盛，据河山之祖，任用白起、王翦、豺狼之徒，奋起爪牙，秦列六国，以并天下，穷武极诈，市民不富，足利之徒还为敌仇，标起云河， 果共亚之，斯为下矣。凡兵所以存亡既绝，就乱除害也，故一旅之将子孙有国，与商周并。至于末世，苟任诈立，以快贪残，征城杀人营城，征地杀人满也。孙吴商白之徒，皆身诸戮于前，而国灭亡于后。报应之事，各以类至，其道然矣。汉兴，高祖攻神武之才，行宽仁之后，总揽英雄以诛秦相，任萧曹之文，用梁平之谋，逞陆立之变，明叔孙通之疑，文武相配，大略举焉，天下既定，种秦而置才官于郡国。京师有南北军之屯，至武帝平百越，内增七校，外有楼船，解岁时讲义，修五倍云。至元帝时，以共与义，使罢绝底，而魏正治兵阵旅之事也。古人有言，天生武才，民并用之，废衣不可，谁能去兵？边铺不可持于家，刑罚不可废于国，征伐不可掩于天下，用之有本末，行之有逆顺耳。孔子曰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文德者，帝王之利器，威武者，文德之辅助也。夫文之所加者深，则武之所辅者大；德之所失者薄，则威之所至者广。三代之盛，至于行错兵秦者，其本末有序，帝王之极功也。昔周之法，见三典以行邦国，结四方。一曰，行新邦用清典；二曰，行平邦用中典；三曰，行乱邦用重典。五行，莫罪五百，易罪五百，功罪五百，乐罪五百，杀罪五百。所谓行平邦用中典者也。凡杀人者薄诸事，莫者使守门，易者使守关，功者使守内，乐者使守右，玩者使守机。其奴，男子入于罪利，女子入冲稿。凡有绝者，与七十者，与未乱者，皆不为奴。周道既衰，穆王冒荒，命辅侯夺食作刑，以结四方。莫伐之属千，易伐之属千，并伐之属五百，公行之属三百，大辟之伐其属二百，五行之属三千，盖多于平邦中典五百章。所谓行乱邦用重典者也。春秋之时，王道尽坏，教化不行，子产相政而著行书，晋书相非之曰，昔先王议事已至，不为行弊，据民之有争心也，犹不可尽欲，是故贤之以义，究之以政，行之以礼，守之以信，奉之以仁。至为禄位以劝其从，言断刑罚以威其淫，据其位也，故会之以忠， 耸之以形，交之以物，使之以和，临之以静，立之以强，断之以刚。由求圣哲之上，明察之官，忠信之长，慈惠之师，民于是乎可任使也，而不生祸乱。民之有弊，则不计于上，并有争心以争于书，而侥幸以成之，弗可为矣。下有乱政而作禹刑，商有乱政而作汤刑，周有乱政而作九刑，三弊之兴皆书事也。今吾子向郑国置三弊，著行书，将以敬民，不亦难乎？诗云：“一世行文王之德，日敬四方。”又曰：“一行文王，万邦作福。”如是，何必之有？民之争端矣，将弃礼而争于书，追刀之末，将尽争之，乱欲滋风，祸路并行，中子之事，正其败乎？子产报曰：“若吾子之言，乔不才，不能及子孙，吾以救世也。偷伯之政，自是滋矣。”孔子商之曰：“导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；导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。礼乐不兴，则刑罚不重；刑罚不重，则民无所措手足。”孟氏使杨夫为士师，问于曾子，亦曰：“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，如得其情，则哀今而勿喜。”灵仪至于战国，韩任申子秦用商鞅，连相作之法，造三仪之诸，增加肉刑，大辟，有凿颠、抽夫、祸烹之刑。至于秦始皇，兼吞战国，遂毁先王之法，灭礼义之官，专任刑罚，公操文墨，昼断狱，夜理事，自成绝世，日悬旦之一，而奸邪并生，者衣色禄，凌与成事，天下仇怨，愧而叛之。汉兴，高祖初入关，约法三章曰：“杀人者死，伤人及盗抵罪。”捐削繁苛，兆民大悦。其后四夷未复，兵革未息，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。于是相国萧何郡职秦法，取其遗于使者，作律九章。当孝惠高后时，百姓心免独喝，人欲长幼样老，萧曹为相，朕以无为，从民之欲而不扰乱，是以衣食资职，刑罚用息。即位十三年，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，诏谕代系长安。淳于公无男，有五女，当刑会代，骂其女曰：“生子不生男，缓急非有意。”其少女提盈，自伤悲泣，乃随其父至长安，上书曰：“妾父为吏，其中皆称其廉平，今做法当行，妾上夫死者不可复生，行者不可复主，虽后欲改过自新， 其道无有也，且愿莫入为官弊，以赎父行罪，使得自新。书奏天子，天子怜悲其意，遂下令曰：制诏御史，盖闻有余事之时，化衣冠一张符以为禄，而民服犯，何治之治也？今法有肉刑三，而奸不止，其咎安在？非乃朕德之薄，而教不明于，无甚自愧。故夫训道不纯，而愚民献焉。诗曰：楷替君子，民之父母。今人有过，教未失而行以加焉，或欲改性为善，而道无由治，朕甚怜之。夫行至断肢体，克肌肤，终身不息，何其行之痛而不得也？岂趁为民父母之义哉？其除肉刑，有以义之。及今罪人各以轻重，不亡逃，有年而免，俱为令。丞相张苍、御史大夫冯敬奏言：肉刑所以进监，所由来者久矣。陛下下明诏，连万民之亦有过被刑者，终身不息。即罪人欲改性为善，而道无由治，于圣德臣等所不及也。臣谨意请定律曰：诸当完者，完为程旦冲；当情者，昆前为程旦冲；当义者，吃三百；当斩左指者，吃五百；当斩右指，即杀人先自告，即立作受囚王法，收县官财物而即盗之，以论命负有吃罪者，皆弃市。罪人欲以绝，完为程旦冲，满三岁为鬼心白参，鬼心白参一岁为立臣妾，立臣妾一岁免为庶人，立臣妾满二岁为司寇，司寇一岁即作如司寇二岁，皆免为庶人。其王逃即有罪奈以上，不用此令。前令之行程旦冲遂而非禁锢者，如完为程旦冲岁数已免，臣昧死请。至曰可。事后外有轻刑之名，内实杀人，斩右指者又当死，斩左指者吃五百，当义者吃三百，率多死。景帝元年下诏曰：加吃与重罪无异，幸而不死，不可为人。其定律：吃五百约三百，吃三百约二百，由上不全。至中六年，又下诏曰：加吃者，或致死而吃未毕，朕甚怜之。其减吃三百约二百，吃二百约一百。又曰：吃者所以教之也，其定垂令。丞相刘涉、御史大夫魏婉请：吃者垂长五尺，其本大一寸，其主也莫薄半寸，皆平其节。当吃者吃豚，无得耕人，必一罪乃耕人。自是吃者得权， 然酷吏有以为威，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轻，民亦犯之。及至孝武即位，外室四夷之功，内圣耳目之号，征发繁硕，百姓贫耗，穷民犯法，酷吏积断，奸鬼不生。于是召进张汤赵禹之属，调定法令，作见之故纵，奸临不主之法，缓身故之罪，及纵出之诛。其后奸猾巧法，转相比况，尽往尽密。律令凡359章，大辟409条，迁882事，死罪绝事比13472事，文书盈于机阁，典者不能辨度，是以郡国常用者薄，或罪同而论异。兼立因缘为事，所欲活则复生意，所欲陷则于死毕，一者嫌冤伤之。宣帝自在闾阎而知其若此，及其尊位，廷立陆温书尚书，言秦有十师，其一尚存，治愈之力是也，予在温书传，赏身敏焉。乃下诏曰：见者利用法，巧闻近身，是朕之不得也。夫绝育不当，使有罪兴邪，不孤蒙禄，父子悲恨，朕甚伤之。今遣廷使与郡居狱，任卿禄薄，其为治廷平，至600担，原四人，其务平之，以趁朕意。于是选于定国为廷尉，求明察宽恕黄霸等，以为廷平。祭秋后请宴，时尚常性宣誓，斋居而绝世，欲行号为太平矣。时涿郡太守郑昌上书言：圣王至见证之臣者，非以崇德防抑郁之生也，立法明行者，非以为治就衰乱之起也。今明主公垂明听，虽不治廷平，欲将自正，若开后嗣，不若删定律令。律令一定，愚民之所避，奸吏无所弄矣。今不正其本，而治廷平以理其末也，正衰听待，则廷平将招权而为乱首矣。宣帝未及修正。至元帝初立，乃下诏曰：服法令者，所以易暴服弱，欲其难犯而易避也。今律令繁多而不约，自典文者不能分明，而欲罗圆圆之不待，思起行中之意哉？其意律令可捐除清简者，调奏唯在便安万幸而已。至成帝和平中，复下诏曰：辅行云，五行之属3000，大辟之法其属200，今大辟之行千又余条，律令繁多，百又余万言，其请他比日以一资，自明习者不知所由，欲以小欲众数，不亦难乎？予以罗圆圆之民，夭绝无辜，岂不哀哉？其与中2000担、2000担 博士及明习律令者，亦减死刑，即可捐除约绳者，令教然一之。条奏，殊不云乎？为刑之序哉！其审核之，务准古法，朕将尽心揽焉。有司无众山府江明之才，不能因时广宣主恩，建立明志，为一代之法，而徒勾直微细，毛举术士，以色照而已，是以大义不利，遂以至今。义者或曰：法难硕辩，此庸人不达，一色至道，圣智之所常患者也。故略举汉兴以来，法令稍定而何古变今者。汉兴之初，虽有约法三章，网漏吞舟之余，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。令曰：当三族者，皆先情义斩左右指，吃杀之，削其手，租其骨肉于市。其诽谤立足者，又先断舌，故谓之具五行。彭越、韩信之属，皆受此诛。至高后元年，乃除三族罪，妖言令。孝文二年，又召丞相、太尉、御史，法者治之政，所以尽报而为善人也。今犯法者以论，而使无罪之父母妻子同产作之即收，朕甚服取其意。左右丞相周勃、陈平奏言：父母妻子同产相作即收，所以累其心，使众犯法也。收之之道，所由来久矣。臣之余计，以为如其故变。文帝复曰：朕闻之，法正则民确，罪当则民从，且夫牧民而导之以善者，利也。既不能导，又以不正之法罪之，是法反害于民，为暴者也。朕未见其变，宜熟记之。平伯乃曰：陛下幸加大惠于天下，使有罪不收，无罪不相作，甚圣德，臣等所不及也。臣等谨奉诏，尽除收律，相作法。其后新元平谋违逆，复行三族之诛。由是言之，风俗一异，人性相近，而习相远，信矣。夫以孝文之人，平伯之志，犹有过行谬论如此甚也，而况庸才逆于末流者乎？州官有五听八议三次三右三射之法。五听，一曰辞听，二曰色听，三曰气听，四曰耳听，五曰目听。八议，一曰义亲，二曰义故，三曰义贤，四曰义能，五曰义功，六曰义贵，七曰义勤，八曰义宾。三次，一曰训群臣，二曰训群吏，三曰训万民。三又，一曰服食，二曰过失，三曰遗忘。三射，一曰幼弱，二曰老貌，三曰蠢愚。凡求，上罪故拱而至，中罪故至，下罪故。 王之同族拱有爵者制，以代弼。高皇帝七年，制诏御史，御之疑者立或不敢爵，有罪者久而不论，无罪者久系不绝。自今以来，县道官狱疑者各县所属2000担官，2000担官以其罪名当报之，所不能绝者皆宜廷尉，廷尉亦当报之，廷尉所不能绝仅据为奏，传所当比律令以闻。上恩如此，立犹不能奉宣，故孝景中五年复下诏曰：朱玉仪虽文治于法而于人心不厌者，则献之。其后玉立复辟微文，遂其于心。至后元年又下诏曰：玉重视也，人有余志，官有上下，欲以者献，有令献者以报献而后不当，献者不为师。自此之后，欲行一祥尽于五听三幼之意。三年复下诏曰：高年老长，人所尊敬也，官寡不主待者，人所哀怜也。其著令年80以上，8岁以下，即孕者未乳，失诸乳，当居细者容细之。至孝宣元康四年，又下诏曰：朕念夫其老之人，发齿堕落，血气既衰，亦无暴逆之心，今或罗于文法，执于灵语，不得终其年命，朕甚怜之。自今以来，诸年80，非诬告杀伤人，他皆勿作。至成帝弘嘉元年，定令年未满7岁，贼斗杀人及犯殊死者，上请廷尉以闻，得减死。何与三舍幼弱老貌之人？此皆法令稍定，禁古而便民者也。孔子曰：如有王者，必世而后人，善人为国百年，可以圣残去杀矣。言圣王常衰拨乱而起，披民以德教，变而化之，必世然后人道成焉。至于善人，不入于世，然有百年，圣残去杀矣。此为国者之成事也。今汉道至圣，历世200余年，靠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间，断狱殊死，甩碎1000余口而一人，耐罪上至幼稚，3倍有余。古人有言：满堂而饮酒，有一人向鱼而悲泣，则一堂皆为之不乐。王者之于天下，譬由一堂之上也，故一人不得其平，谓之欺创于心。今郡国披行而死者，遂以万数，天下逾2000余所，其冤死者多少相负，欲不减一人，此何气所以未洽者也？原欲行所以繁弱此者，礼教不立，刑法不明，民多贫穷，豪杰勿私，奸不折德，欲案不平之所至也。书云：“ 伯夷降典，哲民为行，言治理以止行，有堤防防溢水也。今堤防凌迟，理智未立，死刑过至，生刑易犯，饥寒病至，穷思滥意，豪杰善思，为之囊驼，兼有所隐，则拗而尽广，此行之所以繁也。孔子曰：古之知法者能省刑，本也。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，莫矣。又曰：今之听谕者求所以杀之，古之听谕者求所以生之。与其杀不孤，宁失有罪。今之欲利上下相趋，以克为名，深者获功名，平者多后患。晏曰：欲观者欲遂之意，匪曾人欲杀之，利在于人死也。仅至欲利欲陷害人，亦由此矣。凡此五极，欲行所以由多者也。自建武永平，民亦心免兵革之祸，人有乐生之虑，与高会之间同，而正在一强扶弱，朝无微服之臣，亦无豪杰之侠，以口虑计，断欲少于尘埃之间十八，可谓轻矣。然而未能称意比龙于古者，以其疾未尽除，而行本不正。善乎孙卿之论行也，曰：世俗之为说者，以为治古者无肉行，有象行莫情之属，非履者依而不尊，是不然矣。以为治古，则人莫处罪也，岂独无肉行哉？以不待象行矣。以为人或处罪矣，而执轻其行，是杀人者不死，而伤人者不行也。罪至重而行至轻，民无所畏，乱莫大焉。反治行之本，将以尽暴恶，且成其位也。杀人者不死，伤人者不行，是惠暴而宽恶也。故象行非生于治古，方起于乱今也。凡决裂官职，赏庆刑罚，皆以类相从者也，一物失称，乱之端也。德不称位，能不称官，赏不当功，刑不当罪，不祥莫大焉。夫征暴诸备，治之危也。杀人者死，伤人者行，是百王之所同也，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。故治则行重，乱则行轻。犯治之罪故重，犯乱之罪故轻也。安有非履者依者哉？孙卿之言既然，又因俗说而论之曰：禹成尧舜之后，自以德衰而至肉行，汤武顺而行之者，以俗薄于唐虞故也。今汉成衰周暴秦疾避之流，俗以薄于三代，而行尧舜之行，是由以积而遇汉突，为旧时之宜矣。且除肉行者，本欲以全民也，今去昆前一等，转而入于大辟，以死往民，失本惠矣。 故死者遂以万数，行众之所至也。至乎川渝之道，愤怒伤人，男女淫逸，立为奸藏。若此之恶，昆前之罚又不足以成也。故行者遂十万数，民既不畏，又增不耻，轻行之所生也。故俗之能力，公以杀盗为威，专杀者生刃，奉法者不治，乱民伤治，不可生调，是以罔密而奸不赦，行繁而民欲慢，避世而畏人，百年而不胜残，常以礼乐缺而行不正也。其一为思所以清源正本之论，删定律令，撰200章，以应大辟。其余罪次，于古当生，今处死者，皆可目行肉行，即伤人与道，礼受求王法，男女淫乱，皆复古刑，为3000章。第七文治微细之法，悉捐除。如此，则行可畏而禁亦避，力不专杀，法无二门，轻重当罪，民命得全。和刑罚之中，因天人之和，顺其古之志，成实庸之化。成康行错，虽未可治，孝文断狱，庶几可及。诗云：移民移人，受禄于天。书曰：立功立事，可以永年。言为政而移于民者，功成事立，则受天禄而永年命，所谓一人有庆，万民赖之者也。